书榜，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中国童书博览会。 北京时间23:00，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，潮起潮落，斗转星移，看历史更替。古往今来，风生水起，数风流人物。上下五千年，以史为鉴，博古通今，读史有学问。 历朝历代得宠的妃子很多，但若论情况之离奇，谁也比不过大明王朝第八位皇帝明宪宗的宠妃万贞儿。她4岁入宫，土木堡之变时受孙太后之命，保育2岁的皇太子朱见深。她比朱见深大17岁，却拥有着皇帝毕生的宠爱，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在世即被封为皇贵妃的人，也是历史上第一个死后有谥号的妃子。然而由于某些原因，她长期遭人误解诽谤，没能以美名流传后世。读史有学问正在播出，大明万妃传，讲述万贵妃的真实传奇故事。 上回我们讲到曹钦谋反，英宗当即下令逮捕曹吉祥及其党羽，并通知紫禁城各门紧闭。随后英宗带着7岁的朱见泽亲自登端门指挥。曹钦这边此时正在酒酣之时，忽然有人报后面门卫被击昏了，突亮失去踪影。曹钦心想不妙，如果突亮前往举报，那宫门必然紧闭，禁军严加防守，天亮前如果不能进入宫廷，那么被城外驻军得知便会大势已去。曹钦知道紫禁城禁军人数并不是很多，既然事已败露，不如尽早出兵抢先攻入。曹钦立即下令集结众人往紫禁城而来。没过多久，长安大道上便是一片火把通明，曹钦一马当先，身后大批骑着高头骏马、全副武装、手持火把的蒙汉骑兵往紫禁城呼啸而去。紫禁城清宁宫，太子寝宫帷帐低垂，皇太子安卧于榻上，外间的万贞儿也在沉睡之中。突然激烈的敲门声响起，传来秦昌焦急的声音：万姑娘，万姑娘，快开门。万贞儿被响声惊醒，连忙起身披了件长袍，三步并作两步穿过殿堂打开殿门。这时外面曹钦的兵马已来到了紫禁城长安左门外，曹钦高举着砍刀大声叫道：攻入长安门，便杀朱家人。几千秦兵也连续齐声大喊：攻入长安门，便杀朱家人。皇太子也被宫外的动静给惊醒，他坐起身，睡眼朦胧地问道：贞儿，外面何事喧哗？万贞儿忙不迭地小跑进来回道：殿下，刚才秦昌来报， 说曹吉祥谋反，曹钦正在率兵攻击长安门，快随我走。外面长安门起火，曹钦的兵士搭梯攀城，晋军在林则欣指挥下用火铳弓箭守城，战事激烈。曹钦之弟曹铉说，不克城门即可被烧毁。曹钦应道，你等在此尽快攻门，我去去便来。哎，哥哥，何往？去了结咱们曹家一段仇仇。曹钦面带狞笑，说罢带了随身四五个人策马向东而来。原来他是往鹿皋府上而来。这鹿皋刚才在家也是被街上的兵马喧哗声所扰醒，估计必是西征军队，并未留意。既然已醒来，鹿皋想还不如早些去朝访，等待上朝，于是穿戴停当往府外而来。刚出大门，正好曹钦几个人飞马而到。那曹钦见了仇人分外眼红，一刀挥起，鹿皋用手一挡，一只手已被削去。鹿皋大叫道，赵武伯为何砍我？曹钦道，鹿皋，我曹家一向有恩于你，过去石亨总兵待你也不薄，你却是忘恩负义，将石亨叔侄残害致死，今又欲置我曹家于死地而后快。慢，鹿皋说道，张武伯刀下留情，我鹿皋无非是奉皇上之命例行公事，所以……还没等鹿皋说完呢，曹钦一刀挥去，立即将鹿皋的头砍了下来。曹钦下马，拎起鹿皋的人头，又挥刀向鹿皋的尸体砍了几刀来泄愤。斩了鹿皋，曹钦杀性大起，又策马到东朝访，找到另一个他最为痛恨之人，主持弹劾他的御史寇深，将他劈成两半。朝访之中，他们撞见了李贤，一名手下上去便是一刀，李贤受了伤。曹钦伸手阻止了手下，对李贤说，我曹家当初迎圣上回宫，有功于国，现在被人诬陷，加害曹家者此人也，今被逼无奈造反，实是迫不得已。曹钦将手中提着的鹿皋人头在李贤面前晃来晃去，李贤见到鹿皋的人头连忙说道，啊，是啊是啊，鹿皋无端生事，害人无数，朝中谁人不恨，既然此人已除，不如我带你书写奏状投入皇宫，请命皇上如何？曹钦口中答应可以，但同时将手上砍刀挥起来，在半空之中又停下了。曹钦瞬间犹豫，终于没有能够忍心下手杀害李贤。他拉过马头，回到火光熊熊的长安门前。就在鹿皋被曹钦砍头之时，宫内锦着薄衫的皇太子，跟从内着薄纱衣、身披外袍的万贞儿，在皓月之下从清宁宫跌跌撞撞地走了出来。万贞儿一手持剑，一只手挽着皇太子的手臂，南面一片喊杀声、火铳声，火光冲天，宫内却不见一个人。皇太子问道，我们这是要往何处去？万贞儿应道，刚才秦昌说让我们在清宁宫就地躲藏，但是曹家熟知宫内地理，一旦攻入必先往东宫搜寻太子，文华殿后那间你平日习画之所甚是偏僻，少有人知道，我们暂去那里躲避为好。皇太子习画室内，左面是太子还没有完成临摹的一组唐朝侍女正在吹奏乐器的 巨幅画作，右面是一幅已经完成的唐朝文人仕女骑马图，画棚的青花大缸中插着许多画轴，一座雕龙横架上从大到小悬挂着各式画笔，万贞儿和太子相互扶着进了画室。皇太子衣衫不足，身躯微微颤抖，万贞儿安慰道：殿下勿惊，此处很少有人知道，在画案上躺卧吧，像你年幼时分，抱紧贞儿。长安左门在一片火海之中，林指挥使正指挥禁军及前来支援的中官们抵抗着。秦昌指着焚烧的长安左门对林指挥使喊道：若宫门坍塌如何？林指挥使大声命令道：列位中官，速将宫院内地上青砖取出，堵死城门洞。听到这话，数百中官奋力用长矛撬起地上的青砖，并且将砖头投入燃烧中的城门洞中。端门门楼上，面色严峻的英宗望着一片火海中的长安门，对身边人不时地发出指示。身上披着盔甲的太监便急急下城执行英宗的命令。朱见泽一手提刀站在一张矮物之上，紧紧挨在英宗的身旁。英宗不时放松脸色，回过头与他说几句，显得十分亲密。画案上皇太子侧身依偎在万贞儿的臂弯中，万贞儿紧紧拥着他，用手握住皇太子的手说：哎，匆忙之中未及为你着后衫，这手脚冰凉。万贞儿将自己的长衫往太子身上盖，用双腿将太子冰凉的双足夹于中间，并将太子的手放进自己衣内，健身将手在贞儿怀中取取暖吧。这时窗面火光又闪起来，而且还传来了喊声：便杀朱家人。皇太子一听又哆嗦了几下，突然小声哭泣起来。万贞儿大惊，赶紧拍着皇太子的背说：啊，贞儿在此，殿下勿惊。皇太子应道：我倒不是太过惊恐，只是不甘心这样死去，这心中有许多话语还没有和你。火光喊杀之中，万贞儿也是热泪盈眶，他用手盖着皇太子的嘴，忘情地说：天下知你健身者莫过于贞儿，你的心思我怎么会不知呢？若你我此次在劫难逃，健身对贞儿之情，贞儿却唯有来世相报。长安左门外一片火海之中，大门在烈火中坍塌，曹钦的兵马向门内冲去，一副将飞马到曹钦马前并报道：门洞已被杂物堵死，兵马一时难以进入。曹钦勒马看了看天空，然后命令道：天亮后城外大军要是到了，那就坏了大事儿。你率部在此佯攻，我率大部转攻东安门。 人事有代谢，往来成古今，听书长滋味，读史有学问。 黑暗之中，京城阜成门内城下街上，孙唐手持一支三筒火铳，策马向阜成门外奔驰。门楼上，东安门三个大字的牌匾在烈火中燃烧，曹钦率军猛攻。端门门楼上， 牛玉慌张地跑上来对英宗说道，东安门将被烧塌，恐怕曹贼即将攻入，陛下还是下城楼躲避为好。 胡说，传朕之命，所有禁军中官速将木材填入城门，令火势更大，即使大门坍塌，贼兵也无法入宫。快去。 牛玉匆匆离去，传英宗之命。孙唐、丹霁出阜成门，一直冲入了征西大营。他猛然勒马，在马前蹄高高跃起之时，他举起了三筒火铳向天连发，寂静之中发出了三声巨响，在黑色的天幕中划出了三道火光。孙唐大吼， 有人谋反，将士速随我前往平反。 一股更大的火焰在东面距太子席画室不远处燃烧起来，喊杀声近在咫尺。紧紧相拥的皇太子和万贞儿的身躯在火光中时隐时现。太子将万贞儿的手放在自己的脸上，轻轻地抚动着说， 贞儿待我一世情，今夜恐成绝响。 万贞儿闭上双眼，眼角有晶莹的泪珠，口中说道， 殿下，14年了，贞儿又怎能舍得。 皇太子开始解万贞儿的衣带，万贞儿没有说话，但是用手握住了皇太子的手。皇太子流着泪说， 此刻称为贞儿夫君，只为来生与你相认。 万贞儿的手便慢慢地松开了。那时皇太子14岁，万贞儿31岁。孙唐一马当先，率领仓促成军的征西大营人马自西向东沿长安大道飞奔。东安门大火已将大门烧毁坍塌，曹钦望着瘫倒的东安门，高举砍刀大喊道， 千秋功业在此一举，杀。 曹兵齐声高喊， 千秋功业在此一举，杀。 曹兵齐声高喊，杀杀杀。叛军一起向宫门涌去，但门内等待曹钦的是更大的金黄色的熊熊大火。此时孙唐率官兵从西面杀到，两军在一片火光中的东安门前杀成了一团。凌晨阳光出现，紫禁城东华殿内寂静无声，只有南面以及东面两处仍然升起了黑烟，显示着不久前发生过的事变。不远处传来秦昌的呼叫声， 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。 还抱着太子的万贞儿听到了秦昌的声音，小声对皇太子说， 好像是秦昌，殿下勿动，贞儿去看看。 打开一道门缝的万贞儿一面用手拢了拢散乱的头发，一面用手掩着自己的衣襟，向门外小声地喊道， 秦昌，秦昌，太子殿下在这儿呢。 满脸熏得乌黑，身上又脏又乱，疲惫不堪的秦昌听到万贞儿的声音，露出了由衷的喜悦之情。 哎呀，终于找到了，危急时分，幸好西征大营兵马及时赶到，曹贼已灭，请太子殿下回宫歇息吧。 英宗一族逃过了大难，实属幸运。回到东宫的万贞儿扶着皇太子在床边坐下，跪下道， 从今起殿下 即为真儿夫君，真儿将终生服侍于你，再不心存出宫之念。皇太子忙不迭地站起来，将万真儿扶起，并将他抱起道：真儿待我恩重如山，自长大成人后，心中便明白最爱之人非你莫属，我终生必不负你之情。万真儿轻轻拍着太子的肩头说：两情相悦，不再朝朝暮暮，叛乱刚刚被平定，此时要先办正事为是。 就是，不知道皇祖母如何，得去看看。 太子将万真儿放下，万真儿连忙帮太子更衣，自己也换上了衣衫，便同太子及随行人直奔仁寿宫而来。大家相见，不免相互问候一番。万真儿将太子拉到一旁说道：你也应该去向皇上请安。太子起身前往乾清宫，万真儿又再一次的小声嘱咐道：皇上问起，你便回答是从太后处过来。当皇太子从仁寿宫来到了乾清宫，英宗也刚刚从外朝回来，母亲周贵妃也在，弟弟朱见泽毫无疲态，英武依然。望着文弱的太子，再看看身边的朱见泽，英宗不觉摇摇头问道：你自何处前来？太子答道： 自皇祖母处前来给父皇请安。 英宗一听是太后，对母亲极之孝顺的他，嘴动了动想说什么，却没有说出口。虽然没有曾说出，但英宗的心里昨夜危急之际，已年14岁的健身本应该挺身而出的，协同自己指挥禁军抵御叛贼，倒是建泽胆色不凡。既然健身说从太后那里过来，亦或同太后情深，一直在仁寿宫陪伴吧，想到这里也就罢了。不过从此异处之念在英宗脑子更是不时泛起。事实上，皇太子确实生性平和，又是在万真儿百般呵护之下长大，紧要时刻难显英武之气。曹钦之乱，皇太子在英宗眼中丢分不少。混乱之中，英宗听说李贤被伤，但是现在叛乱已平，仍不见李贤的踪迹，英宗内心十分焦虑。这时忽有内侍来报说李贤求见，英宗一听大喜，三步并作两步出营，见到李贤左耳及肩皆以白布包扎，还能够看见血迹渗出。英宗扶起下跪的李贤说：先生无大恙就好。欣喜之情溢于言表。就在曹钦放过李贤之后，李贤未必叛军，忙不迭地从朝房跑到位于附近的六部，见户部大门有开，便进去躲藏。直到早晨有人来报孙唐已率大兵杀到，李贤心中大石这才放下。但是他又忽然担起心来，生怕叛乱平定之后英宗报复之心又起，滥杀无辜，便匆匆包扎好了伤口，直奔紫禁城而来。得知皇上在后宫，也不顾皇家礼仪，径直前往乾清宫求见。见到英宗知悉自己无恙时所显露的那般欣慰，李贤不禁浮起感谢皇恩之情。这时李贤忽然想起自己为何匆匆前来求见皇帝，便奏道：陛下，既然叛乱元恶已除，圣上